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各位亲爱的们，早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早间节目部分。外边现在是绵绵细雨当中 啊，真是这最近一段时间雨水真的很多，入伏了之后加上雨水，哎呦， 对， 就像是如果下不透的话，跟一个蒸笼似的啊。尤其是看了一眼下个星期的天气预报，整个一星期也就星期二没有雨情，其他的时候都是小雨或者是中雨 啊。有时候希望它下透了，但是下透的时候万一我没带伞我就成落汤鸡了，所以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 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随身必备的就是雨伞雨具啊，大家一定要带好了。谢谢各位家里人在周六的早上依然是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 没错， 都起了啊。 Jason 俊快乐人生，还有艾克西德5434，虎人陈伟，呵，各位都在呢。 是，这是慧小凡刚才提到了，说下雨天要带伞很重要。这个足球比赛其实也一样，在比赛困难的时候，你得有场上的一把伞为你遮风挡雨才行啊。昨儿个看到了国安队场上大猴的表现，好多朋友都说了，大猴真是 YYDS 啊。 真稳啊，确实有大猴在，那就是，就觉得好像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一样。但 是， 虽然说啊，大猴的表现很不错。可是呢，整场比赛还是有家里人看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是全取了三分，但这三分拿的很艰难啊。 没错， 其实最后时刻89分钟，让塞尔纳斯轰的那一脚世界波， 哎，是 还是让心里稍稍觉得有些遗憾。 是，还好昨天国安队是两个点球都把握住了机会啊。大家前一段时间看欧洲杯的时候，有欧洲大牌球员倒在了点球点上，就点球这关也不是特别好过。这是2-1全取三分，国安现在的积分已经升到了小组的第二位了。 我们也会在今天跟大家详细的来回顾本场比赛。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就是说一说久违了国安啊，同样也是一场久违的胜利。看完这场球，您是夸一夸呢，还是批评两句？想说点什么也跟我们聊聊。第二个话题咱继续来说说东京奥运会吧，距离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啊。您最想为哪位运动员打 call？ 也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国际方面的赛事。网球，德约科维奇果不其然是 出征 啊，要出征了， 是 要在这个费德勒和纳达尔同时不出战的情况之下， 对， 出征东京了， 基本就稳了。按这个状态，就向着自己的金满贯去迈进了。另外，关注到了这个澳大利亚女篮的著名中锋坎贝奇，也曾经效力于北京首钢女篮的这位明星球员宣布退出东京奥运会啊。 这对于咱们中国女篮来讲，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澳大利亚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坎贝奇了。 没错。 另外，奥运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开设了奥运加油邮箱。 是，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冲突的各方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休战。 奥运、奥林匹克一直以来就是有这个和平的功效的。 是的。 篮球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下个赛季的 CBA。现在有消息说，宁波富邦要确定参加下赛季的 CBA 了，已经获得了正式的批复。 是，下赛季 CBA 就是四角齐全，不再是19支队了，重新回到20支队，就是各个队排赛程什么的也更加的方便了。 好了，各位家里人，您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天互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朝闻体坛，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体坛，我们首先来回顾昨天 咱们跟河北的这一场补赛啊，最终的结果是2-1，国安的积分也提升到了9分， 是、 拿到了这3分很不容易，但是过程当中一个是雨战啊，大雨当中开始，其实对于国安啊，咱们这种传控的风格， 没错， 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河北呢，一开场的时候曾经就获得过这种快攻的很好的机会，保利尼奥过掉门将，但是横传的时候被破坏了。上半场的后半段，保利尼奥还有一脚斜射啊，是稍稍的打偏了。其实很多次我们都是门前有险情， 对， 防守还是有很多漏洞的。 没错，还好国安第51分钟把握住了机会，制造机会也打破了僵局。张玉宁禁区之内趟球造成了迟文一的犯规，赢得了点球，他本人亲自操刀命中了。 确实这个球也是很关键啊，这是我们取得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点球的制胜一球。接下来河北队就连换了好几个人啊，也形成了很多次威胁的攻势，但是临门一脚的效果都不太理想。在第83分钟的时候，又是大宝的前插为国安赢得了另外的一个点球，西哲操刀命中，但是让大家伙觉得哎呀不能释怀的还是第89分钟塞尔纳斯的那一脚劲射的世界波，没有让国安零封，觉得还是缺了一些什么。 没错， 2-1最终我们是拿到3分，但是过程很艰难。 是，那打雨球有一个就是注意防远射啊，那个球是又滑又快啊，抽这么一冷子一脚，侯森那下扑对了，但是速度实在太快了，没把它扑住，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我们也是听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哥来点评一下本场比赛，他认为啊，过程很艰难，但是结果很满意。 过程有一点艰难吧，这个结果比较满意啊。过程的艰难，我们觉得主要来自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啊，受到了这个大雨的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刚才赛后在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张玉宁表示了这个雨的这个情况呢，对于场地啊、出球的质量和配合的默契度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唯一可以欣慰的呢，就是这个场地的条件和大雨的这种状况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样啊。但是呢，我觉得毕竟在地面进攻这个战术风格上，北京国安比河北队应该更加的追求这一点，这是北京国安多年以来固有的一种战术打法。所以这种下雨天啊和场地的积水情况呢，对于国安队上半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另外一个干扰呢，就是我们看这场比赛相对于对方来说呢，北京国安人员上还是有点捉襟见肘。我们看除了上场呢11个首发队员，坐在替补席上的只有9个队员，那加在一块儿呢，我们知道才20个队员，而一场比赛中是可以报23个队员的，也就是国安这场比赛居然都没有报满。那么很多的可能国安的球迷也好，还是咱们的电台的听众也好，对此并不是很理解，因为我们联赛由于国家队的参加亚洲40强的这个原因，我们联赛已经停了2个月的时间了，对吧？我们在这个期间，那么很多的伤员其实得到了很好的这种康复治疗啊，但是现在看还没有达到中超比赛的这种状况，所以这场比赛仍然不能够正式的进入到比赛的这种报名名单。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人员上啊，我们是比对方要少，另外呢，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我们11个首发中只有一个单外援，那就是索萨，而对方我们看是3大外援齐上啊，除了他少一个中锋马尔康以外，那么他的中场、后场和前腰的位置上各有一个能起到果敢作用的一个外援，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打起来从整体实力来看，我们是稍微处一点下风的啊。当然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啊。 哎呀，确实这个缺兵少将啊，我们也只有一个单外援出战， 可不是吗？ 那跟河北之间实力上还是有比较的。北三儿在担心下星期四对亚太了。您这担心的还挺远的。 这担心 这是远虑了。 是，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昨天这个你单外打人家三外的时候，在这个好像刚开场气势上边，人家那边就我这仨外援在这儿根本不怕你了。 主要是3条战线上都是有一个外援作战， 对，都有压阵的。 对， 但是国安的还好，国内球员的实力够强，就是这个国家队的球员也够多啊，能够压得住这个场因此昨天呢没有阴沟翻船。 这边嘉玲也说河北的运气啊也推差了点，必杀球起码有仨，国安呢除了俩点球 还有张石的远射， 嗯， 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啊。所以就是在就对手这个有外援的情况之下，我们能踢成这样，能够拿到这个三分是很宝贵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继续来关心一下国安的咱们这些没回来的外援们。 哎， 大金子在韩国纳乌昨天已经被韩国足协官宣了，也是应国安方面的要求，他不会跟随着韩国国奥去参加冬季奥运会。前广州的外援朴智洙替补入选，这都是这个超龄的球员。 是，所以这个事儿刚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哎，这个是不是国安这边就是因为跟金敏在这个转会的问题上边是不是闹不愉快了啊？因此我不让你参加奥运会了。我看有朋友是这样的分析啊，但是我想可能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惠小凡，因为这个转不转会啊，这个事儿更多的不是一个什么感情的纠缠什么的啊，更多是一个利益的选择啊，最好能够让他在自由身之前把他卖出去，这样对于国安队来讲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事儿。所以我个人觉得没必要说啊，我必须啊不让你参加这个什么这个奥运会啊，表达一下什么样这个情绪方面的事儿啊，可能不是。我认为有可能双方之间底下已经谈好了 啊。其实之前大金子跟啊某球队啊，某经常操作一些，就是性价比极高的这种引援操作的球队，已经是传了很多次的绯闻，咱们这心里也都明镜似的，是吧？ 对， 所以可能就现在这个交易，它已经是到达了一定的节点。 对， 所以这一次的决定是一个双方互取所需的结果。 是，另外金敏哉他自己愿不愿意参加奥运会这事儿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韩国足协那边，人家足协肯定征召金敏哉了，他自己不好说我不参加呀。哎，是不是他自己也不想参加，想去欧洲那边利用这个空间这个时段啊去走一遭啊，利用这个 重要的是 对吧？ 大金子到了年底，那就是已经合同到期了， 嗯， 现在离年底还有5个月的时间。 对呀， 对方还可以有一个现在转会还能有一个4-5个月的使用权。 是啊，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黑暗需要光明说，这说明金一定转会啊，因为下家也怕受伤。 是啊，所以说这个不是说表面上大家看的这样的，就像我们所分析到的，应该是底下经纪人、俱乐部和球员啊，包括他的下家四方都已经谈的比较妥帖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连线了足球报的资深记者刘翔宇啊，他也介绍了不让金明哉打奥运会是多方沟通之后的结果。 金明哉退出韩国国奥队啊，退出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我觉得首先我们都知道，奥运会的比赛并不是国际 A 级赛事，俱乐部是有权去要求，自己的球员不去参加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国安对于金敏哉的一个设限，或者是一个故意去为难他的一个举动，我甚至是认为可能是双方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一个达成了某种一致之后，然后去促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都知道金敏哉目前正在这个谈转会的最关键的阶段，而且在这个夏天他离开国安是非常大概率的事件。然后如果金敏哉此时去代表韩国国奥去参加奥运会的话，也许会对他的转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在这个转会窗口，国安是最好的时机把金敏哉送到欧洲，而且他也是自己个人是非常想在这个窗口走到欧洲的，然后现在也有非常有意向的买家啊，跟国安去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我相信这个潜在的买家应该也在这个问题上和国安和金敏哉本人有过沟通，就是是否去打奥运会这个问题上，这应该是一个多方协调的结果。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不让金敏哉去参加奥运会是国安为了让他尽快回到球队去打中超的一个手段。相反，我个人更倾向于，这是一个推动金敏哉转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措施。 对，而且刚才翔宇说的有一点很重要。这个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大家注意了，不是国际的足球的 A 级赛事，如果 A 级赛事俱乐部必须得放人，但是呢恰巧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它不是 A 级赛事，好多朋友说为什么呀，这个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国际足联跟奥运会这两大组织之间相互看不上眼。 对， 这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矛盾点啊。所以大金子啊，既然这个谈判也已经是进行了一段时间，能在这个窗口期啊把它放走， 是 果然是一个就是最两全其美的一个时间节点了啊。 没错，就是赶紧的把它卖出去。另外人家这个买家也得说了，你得给我们这个效力啊什么的来训练啊等等的，这个你打奥运会了肯定会耽误很长的时间啊，所以人家那边希望金敏哉赶紧来啊。包括金敏哉这边，我个人的分析是不是他也不想打奥运会了啊，就是这个机会啊就坡下驴啊，这给韩国足协也给这个嘴给堵上了啊，这个多方面都满意的结果了。 赛翁博伟说，大金子回来是不是要具体的谈转会啊，身在曹营心在汉，赶紧卖了吧。大金子现在人能不能回来还两说呢啊，这个交易嘛，现在都是可以在线上操作的， 是 不一定人一定要回来，签字也有电子签，所以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听信儿。 是也关注到了昨天这个国安主教练比利奇，有记者也问他了，说你这个是不是金敏哉这事儿你怎么看啊？他说这个都是交给俱乐部来管理。另外他说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啊，说我不期待他回到球队这踢球， 应该是不敢奢望他回到球队踢球， 是或者不敢预期啊。如果说我不期待，好像那意思就是有主观的色彩了。 比利奇现在也已经是习惯了这种无米之炊的状态了，嗨，所以这困难都是摆在眼前的，我们还是解决眼前的这些困难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很多的家里人都在担心说接下来的比赛，首先是星期一的时候面对天津，再来就是下星期四的时候面对亚太啊，像杨洋啊、关老爷，还有刚才北三儿都在担心说，现在国安的攻击力很难在亚太的身上去取得一些成效。 是， 我们先不要给自己太强烈的这种困难的预期。 没错，还好国安的这个门，就是大猴这个门将，这个感觉是非常的稳。杨洋说了，久违了国安的这个大猴补时最后的这个扑救拯救了国安队啊，在那一时刻仿佛是伟大的意大利门将现在最火的唐纳鲁马，人刚得完欧洲杯的门将附体了，确实厉害。 这边硕果累累也说，纵观整场比赛来看，河北队的射门机会真挺多的啊，只是运气不济。我安残阵能拿下三分，除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多少也有运气的加持。总之，赢了就是赢了，拿到三分就开心。国安继续加油吧，一场一场来。哎，真是就这一次中超的这种密集赛程都不容你想说，我后三场比赛怎么打 啊？不允许， 真是一场一场踢。 是，这有点这个背靠背了是吧，这再 是有点像这个背靠背的感觉了。 三天一场，三天一场，这个强度可想而知啊，所有人都要全心的去适应。好了，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东京奥运倒计时。 东京奥运倒计时， 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六天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游泳大项。东京奥运会的官网最近也是更新了各个国的选手具体的参赛项目。美国的专业游泳网站在总结之后发现，游泳大项里出现近代奥运会上少见的一个奇观啊，就是女子200米蝶泳预赛只有17名选手参加。 哎呦， 这也就是说预赛只要淘汰一个人，剩下的16个全部能进入到半决赛。 那如果这个有一个人退赛呢， 那就直接全锅 可以 啊，全都进了 半决赛了。 那这个项目夺冠头号大热就是我们的张雨霏了。那各种迹象显示张雨霏这届奥运会上会担任很多个责任啊，包括其他的项目的话，所以说一旦要是说这个取消预赛了，有一个人退赛的话，那对于张雨霏来讲将会多出一个晚上来进行更好的调整。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击剑队也出征了，也有这个出征东京奥运会的誓师大会，15号的时候在北京老山国家队训练基地举行。中国击剑协会的主席王海滨也鼓励全队拿出一如既往的勇气和决心，拼出血性，勇于亮剑。 是当然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将会开设中国加油站电子邮箱，这个邮箱的网址是TOKYO， 也就是东京的英文啊 Tokyo2020， 然后是中国的英文 China Go Go， 对 China Go Go 这都是大写的，然后是 at 163.com 大家上网上搜一下应该都有这个网址。 接收的是中国队加油助威的邮件，每天将会精选数封发布于使馆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赛事结束之后，所有邮件将会转交给中国代表团。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啊，德约科维奇最终还是决定要宣布参加东京奥运会了，这不得不又让大家觉得，哎呀，小德一如既往就是这样的 劳模，是 鸡贼， 鸡贼。 看到， 哎，确实是 老费老纳都不参加了， 这词用得好。 这三巨头之间只剩下了自己这一座山头 啊， 那 是 不用选择了。直接 聪明 去冲击金满贯就可以了，所以他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写着，我已经购买了去东京的机票，并且自豪能加入到国家队代表塞尔维亚出战。 是 曾经三次参加奥运会，德约科维奇只是拿到了一枚铜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是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排名第三的他前四场比赛先后战胜了吉内普里、舒勒特还有尤兹尼和孟菲尔斯，闯进的四强。但是半决赛德约三盘大战输给纳达尔，无缘争冠。之后又在争夺铜牌的比赛当中击败了布雷克，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这一枚铜牌。12年的伦敦奥运会，先后是击败了福格尼尼、罗迪克、休伊特和特松加，再次闯进了四强。 是 半决赛又面对了本土作战的穆雷，连丢两盘无缘决赛。之后在铜牌的争夺战是输给了德尔波特罗，反正一个铜牌嘛，对于他来讲也不在西的再多加一块铜牌 啊，对， 就此也就战意全无。 是铜牌没准挺稀罕的呢，因为冠军拿太多了是吧，偶尔拿一个第三名就当做一个纪念，当然这个金牌是在永远的追逐。 对， 另外想多说一句的话，就是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个德约科维奇就说啊，塞尔维亚名将啊，其实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真的是在体育方面很厉害啊，足篮排男女项目都是世界的顶级啊，这足球男足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也是欧洲的强队啊，这网球又非常的厉害啊，所以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战绩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男篮，这美国男篮对阵澳大利亚男篮的热身赛也是被取消了，因为美国队当中有多名球员因为触发了健康与安全协议啊，所以这个被取消了，也是接下来呢，美国队宣布，比尔将不会随队前往东京。此前呢，这个比尔他是进入到了联盟的健康安全协议当中，同时呢，这个也是美国队要为比尔的缺席来寻找下一个替代者。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女篮，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在昨天发出了消息啊，志在率领着澳大利亚女篮冲击金牌的坎贝奇也是因为心理焦虑的问题已经退出代表团了，不会去参加东京奥运会。29岁的坎贝奇职业生涯四次入选过美职篮的全明星阵容，他在生命当中也是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帮助着球队获得奥运金牌，但是目前他的身心状况都不是最佳啊，所以真的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大家就是在一个泡泡里去进行，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更没有现场的观众，没有球迷，除了自己的团队教练之外，其实其他的这种外界的支持是很少的，那对于运动员来讲这是一个难以去克服的心理的障碍，这就是他一直以来很焦虑。因为东京奥运会又延期了一年，从4年的周期变成了5年。坎贝奇一直是在通过日常的药物来控制自己。哎呀，真的是，运动员的这种心理方面，在疫情之后去参与这种大赛， 是 也是一个必须要被关注的话题。 而且，我记得当年惠小凡，你记得吗？就是坎贝奇在北京队效力的时候，他那个小姑娘那个性格给很多人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孩子打得这么好，还是心态上面感觉很年轻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他的这个也反映了另外的一点，心态上不是说特别的成熟。 北三儿说坎贝奇那么大的身板，这个怎么还会有心理方面的，您真别这么想， 他就是个小姑娘的性格， 就可别说就是外形上 对 看起来好像哎呦大大咧咧的特别的欢乐 对 有的时候都很有可能出现这种心理的状况， 是 一定要去引起重视啊。 当然了，这我们漫长的等待终于要结束了，就是等待东京奥运会的开幕，还有6天的时间了。现在开幕式的情况怎么样呢？据说这一最大规模体育盛会的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预计全球将有数十亿人来收看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奥运会的事儿我们也是了解一下吧，相关的细节啊。虽然任何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 具体的来看一下，包括 这个理念方面， 没错， 一届开幕式背后的理念是什么？那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一个呢是要表现运动员的积极和体育的力量，还有就是奥运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鼓励。那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闭幕式共同的理念都叫 Moving Forward 前进，而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是 United by Emotion， 就是情同与共， 是 一种共情的感觉。确实在疫情之后，世界都在为抗疫而做着努力， 没错， 这种共情就显得尤为珍贵。世界也是由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国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来组成的。所以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在地理上被隔离啊，这也是为什么东京奥运会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运动员的竞技表现，体验同样的这种共情、兴奋、喜悦或者是失望，因为运动是没有国界的。 另外关注一下马术方面，东京羽田机场15号迎来了一群不同寻常的奥运会的运动员，36匹即将参加马术盛装舞步项目比赛的奥运马匹，这是在东京国际机场管理人员高桥看来呢，第一批满载马匹的这个货机抵达，对于机场特别是对于货运团队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他说我们将会视为东京奥运会最后倒计时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这个奥运会的马术比赛这个事儿可麻烦了，康乐之前跑过马术，这个马首先是价值不菲，另外把它运过来非常费劲儿，而且运过来之后了怎么让这个马迅速的适应这个当地的一个环境又是一个事儿，再有骑手适应这个马等等等等的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儿呀。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呼吁了所有的冲突各方在23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传统。古特雷斯也是在预制的一个视频当中致辞，他说我呼吁所有的冲突各方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的休战传统，并且在今后的数周和数月当中进一步的强化这样的休战。而这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真的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在开幕式的当天休战，这也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设计的一项和平活动。93年的10月份，联大就通过了决议，恢复了奥林匹克休战的古希腊传统，也呼吁联合国的各个会员国从每届奥运会的开幕前一周到闭幕后一周停止一切的战争行为。 是奥运会在这个时刻是神圣的大家伙都把目光聚集在这样的一个体育比赛当中吧，拥有和平，拥有幸福，拥有健康和快乐。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冰雪相关的消息。那最近北京冬奥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和国家体育总局是在北京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兴奋剂检查工作的框架协议和通用兴奋剂检测服务合同。北京冬奥组委的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表示，这也是落实主办城市合同要求和专业机构合作共同推进反兴奋剂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同时呢也是北京冬奥会反兴奋剂工作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另外来关注一下，昨天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 U 系列花样滑冰冠军赛开赛了，具体情况来听本台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我叫马子晨，我今年10岁了，我学习滑冰4年，参加过很多比赛，我现在自由滑6级，步伐7级，跳跃现在能练到3公了。 今年10岁的马子晨已经能在冰上完成3周跳这样的难度动作。7月16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 U 系列花样滑冰冠军赛在位于五棵松的华西 Live 冰上运动中心开赛，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市的158名运动员参赛，马子晨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一个特别不会滑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成熟一点的运动员了，就是因为滑冰，我在学校的体育成绩有提升。 本次比赛共分为8个组别，设有男女单人滑的短节目、自由滑和总成绩共6个竞赛项目，还采用了国际滑冰联盟的专业裁判系统进行执裁工作和成绩计算。

这必须得长心了 啊！对，是，否则你不长心的话，这个海燕就高傲的飞翔了，就飞走了，人不回来了， 就变成雄鹰就飞走了， 对对啊！是 啊，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宋翔带来的介绍啊，李嘉义的这个交换是一个三赢的结局。 北京队呢完成了一笔交易，北京首钢队送出了内线球员李嘉义啊，得到了天津队在今年选秀大会的第五顺位的一个签位。这笔交易呢，从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一个三赢的一个交易啊。首先从北京首钢队这边呢，因为他们想提升自己的阵容的实力，同时呢也要补充一些年轻的新鲜的血液。按照他们上个赛季的排名呢，北京首钢队在今年选秀大会的顺位呢，首轮是第12位。这个签位呢，要想选择一些有潜力或者说质量比较好的年轻人呢，恐怕很难。所以呢，他们尽力的想提升自己的今年选秀大会的一个签位。那对于天津队而言呢，其实他们在之前在成功的签约张昭旭之后，他们一直呢想找一个张昭旭的一个替补或者说内线的重要的轮转球员。而李嘉义呢很年轻啊，他1997年出生的球员，整体的这种潜力也不错啊，他曾经在发展联盟当中呢获得过 MVP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称号。所以呢李嘉义的特点啊符合天津队的一个预期。那最后呢，对于李嘉义而言呢，因为呢他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加盟北京首钢队之后呢，并没有为球队呢出战过一场 CBA 的比赛。在当时，北京首钢队为了得到李嘉义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呢，这过去的两个赛季，他们并没有使用李嘉义。当然，这个中间的原因呢有很多个。这种结果就是李嘉义，在北京首钢队呢，其实他并没有得到很多的这种机会去展示。来到天津队之后，对于他自己而言，其实呢，无论是场上的时间，还是球队对他的一个重视程度，以及在球队的这个内线的竞争的位置，其实呢，都要好于在北京首钢队。所以，对于李嘉义而言，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对于他自己而言，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看李嘉义的这个交换，大伙儿可能又想了，哎呦，怎么首钢竟是会买一些就来了之后也打不上的一些球员。确实因为范子铭跟李慕豪加入了之后，李嘉义是真是没什么机会啊。 对啊，惠小凡，你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在网上淘点东西什么的？应该有吧，我看你也是这个购物的达人。 我潘家园助手潘家园 啊，但是我觉得你眼光应该挺不错的啊。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就喜欢什么呢，买一堆东西，结果不用啊，在家里放着， 囤着 啊，囤着， 当收藏家 啊，对呀、啊， 哎呦，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首钢队未来好好想一想，就是这个淘来的队员最好是能即插即用的啊，别放那儿多浪费啊。另外，淘来队员啊，这个性价比什么的，未来要更多的一个考量啊，因为之前有很多的例子啊，其实在引援方面有一些是不是特别的成功的啊，是、 其实也有过很多次不成功的先例了， 对， 就好好的吸取教训啊。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这种球员的交易变得更专业、职业一点啊，别让俱乐部吃亏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下个赛季 CBA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现在可以靴子落地的就是宁波富邦、下个赛季确认要参加 CBA 了啊，这已经是板上钉钉，获得了正式的批复。 对， 同时有人也说富邦的球员是由其他各队来支援的。 哎，这个有点好像不是，突然一听啊，各队支援，就是他新组个队，各队难道就要支援吗？啊，另外这个富邦他填这个坑是之前八一队的那个坑。 对，所以其他球队如果一些不能够报名的，还在变成一个冗余的这些球员，其实是可以去支援一下富邦，因为虽然球队的这个成型回来了，但是谁来替这个球队去出战比赛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支援肯定不是白给，就是互相有交易的，比如说租借啊，或者是卖给你等等的啊，这个支援不是说就免费给了的啊。 我们也来继续听听宋翔的介绍。 在新的赛季呢，CBA 重新回到二十支球队。那第二十支球队呢，就是宁波富邦队。在昨天啊 ，CBA 进行了董事大会，并且呢进行了股东大会。会议呢一致决定啊，在今年的选秀的时候，在首轮啊，富邦队最多啊有四个选秀权。在次轮啊最多有两个选秀权。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如果富邦队他们跟其他球队交易，或者说有些球队啊进行选秀放弃的话，那么富邦队呢将最多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啊拥有六个选秀的这种机会。这个呢也是整个联盟啊为了富邦在新的赛季有足够的球员去参赛啊的一个重要举措。那同时呢，富邦队在租借其他球队的球员数量上也要比其他十九支球队要多，要多四个。你可以看到啊，整个联盟呢其实也是想通过一些这种规则的一些杠杆，来让富邦队至少在新的赛季有足够的人数啊去参加新赛季的比赛。当然说新的赛季啊，富邦队其实他们整个的实力从现在来看啊并不会很强，但是呢可喜的是我们 CBA 呢重新回到了二十支球队。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无论是整个联赛的完整性以及这个整个的分组赛制的制定等等啊，都会跟之前是一样的。那之前的模式呢都比较成熟，所以呢当 CBA 回到二十支球队之后啊，确实整个的联盟啊，我们期待着会有更多的这种变化跟这种面孔。那另外关于富邦队呢的组建呢，此前有一些消息指出，富邦队可能从各球队呢选择一到两名的球员啊来组建新的球队，但是呢这样的这种方式呢并不是可行的，并且呢也是不靠谱的。其实呢在整个联盟当中也并没有这样的这种决议的形成。而富邦队呢新的赛季他们组建球队的方式就是通过选秀以及租借，还有呢就是跟其他的部分的球队啊进行一些交易啊，从而组建新的球队。 大家伙还是比较纠结，就是现在 CBA 啊，到现在为止还真是挺能扛的啊。 对， 到底这个新的赛制是什么样的？是主客场啊，还是赛会制都已经还没有定下来。必须得必须说 CBA 怎么玩啊？主客场暂时没外援啊，我觉着这样行啊，停是停不起的。反正所有的这些俱乐部有很多的老板已经发声了，如果是要不恢复主客场的话，还打赛会制，那不如就先暂停， 对，先停摆， 别恢复了。 没错，而且昨天看到了一条新闻，这个是在网上边贴出来一个图，没有这个官宣，但是好像这个真实性被很多人认为这有可能还挺真实的，就是 CBA 有15家俱乐部啊发表联合声明，意思就是，一定要进行主客场制，就不进行赛会制了。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图，这个不知道未来是不是真的。首先啊，另外一个，如果是真的话，联盟如何进行恢复啊？已经有15家球队了啊。 所以15家球队的这种发声，这个集体的力量啊， 对， 篮协CBA 公司也是不能去回避的。打主客场的话，就意味着接下来有这么一段时间是没有外援的，就是还没有回到国内的外援，基本上再入境， 对， 就不可能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有家里人一号线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没外援就是主客场了，谁看呢？那不一定啊。 哎，主客场还真有人看， 真是。 对，各位想一想的，就是，这个，假如比如说首钢啊，要是有这个主场的球迷啊，这么长时间没看球，这个热情是吧？很多人想要看的，真的啊，这种球迷的热情积攒了这么长时间，我相信这也是各个俱乐部的老总啊，他们感觉有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觉得票房啊怎么着啊也得能挣个这个1-2千万吧，就是保守估计每个赛季平均强队3000万这个基础票房肯定能达到啊，现在怎么着1-2千万啊也行啊。 那说完了 CBA， 因为还是很多悬而未决的事情啊，我们也继续的等一等最新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NBA 的总决赛。NBA 官方昨天也是公布了最新一期的总决赛 MVP 的排名。 嗯， 字母哥啊稳坐榜首，而保罗呢？没有进入到这个名单， 是 字母哥是在第一位啊，总决赛的场均数据32.3分、14个篮板、1.8次抢断和1.5个盖帽、总决赛尤其是在 G2 的比赛当中，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能够冲击内线的， 对， 可以在内线狂凿随心所欲的得分的，整个的总决赛期间他都是这么干的啊。到了 G4 的时候，字母哥19投11中，拿了26分、14个篮板、8次助攻、3次抢断和2个盖帽，所以在字母哥的带领之下，雄鹿啊完成了这样神奇的逆转，在失误得分是24-5，快攻得分是15-0，二次进攻得分19-7，都是超越了太阳啊，能在一边落后的时候把比分扳成了2-2平。G5一切皆有可能， 没错啊，所以 球星的力量 是啊，这个字母哥啊，尤其是我们国内球迷都这么叫啊，确实这个哥现在真的是有这个哥的风范了，而且我觉得就是NBA 这个几场比赛啊，对于字母哥的这个好像有某一种这个关怀，你说他这个罚球，有很多朋友说罚球数太多了，一场罚这个17-8个球，而且罚球还时间还是那么长啊，裁判也不管啊，但是这个就属于人家气场的能涵盖的这个范围之中吧。另外排在第二的是雄鹿队，也是啊，雄鹿的这米德尔顿啊，第三的才是太阳的布克啊，第四的是雄鹿的霍勒迪啊，第五的是太阳的艾顿。所以说现在感觉盘点来盘点去，大家到底是更加看好总决赛哪支球队啊，是太阳啊，觉得能够保罗夺一个冠军啊，圆很多年的梦想，还是说像我们给您聊的字母哥啊，终究会成为联盟当中的一大超巨。我们也是邀请宋翔继续给我们盘点了一下他心目当中这个赛季目前为止的潜力的超巨啊，另外也对于明天上午9点的 NBA G5 的这场比赛进行前瞻。 超巨的球员具备这样的潜质啊，第一位呢其实啊就是字母哥啊，字母哥已经现在总决赛当中啊继续展示他的这种天赋，在之前的一些采访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些年的变化，其中之一呢就是对手对于他的这种重视程度，防守的策略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在开始的时候啊并没有更多的这种防守的球队防守球员去重视他，他更多的是一种野蛮生长的这种状态，到了后边他逐渐的打出名堂，他逐渐的展现自己的天赋的时候啊，对方会更多的重兵来防守字母哥，他自己感觉就是面前好像一道墙一样，或者说几道墙一样的防守。字母哥也说呢，其实他也在不断的成长，也不断的去适应自己的这种变化，所以你从这些年当中字母哥无论是体型技术以及他的经验的一些变化，你可以看到他正在向着超巨的这种地位去迈进。那说完字母哥呢，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东契奇，虽然这个赛季独行侠队的整个的这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啊，虽然进入季后赛，但是呢在赛季呢也是这种早早的出局。对于东契奇而言，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这种表现啊真的是非常的全面，而且他的这种篮球的 IQ 啊非常的高，这个呢会影响到他继续的向着这种超巨的这种道路呢更强劲的去迈进。 所以说想要成为超巨这个道路是多么的艰难啊，首先你得在总决赛当中打出自己的成名作啊，另外你成名之后大家不像以前那么防范你了，像字母哥以前感觉上个赛季包括这个赛季之前啊大家可能对他放松，但是现在越来越把你当个人物当个超巨了，防守动作什么都上来了啊，你还能够把握得住，说明你真的是超巨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东京奥运会上啊，这一次美国的这一支梦之队啊，反正在热身赛当中的表现真是让人有点大跌眼镜 啊，连输 连输。那现在连第三场跟澳大利亚这个热身赛都已经取消了， 还是少打一场吧，啊，保存一下实力。那奇才的后卫布拉德利·比尔是因为触发了健康和安全协议，他也将会无缘东京奥运会。星期四的时候，他在美国男篮的训练营是触发了这个协议。周三的热身赛，他刚刚砍下了17分，也是帮助着美国队击败了阿根廷，结束了两连败。那谈到比尔的无缘奥运会，美国的锋线啊，德拉蒙德、格林就说，选择参加奥运的球员们其实都是牺牲了 NBA 的休赛期一半的时间。那我们呢，也有家人，也有孩子，啊，即使一半没孩子球员，也有自己的家庭。那今年因为压缩赛程，球员们已经是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团聚的时光。而现在呢，又要放弃另外5个星期的时间，确实是一个挺艰难的决定的。 对，当然这个比尔他不来了之后呢。据消息灵通的人士说，热火队的锋卫摇摆人邓肯·罗宾逊将会是美国队考虑的替代人选之一。而根据赛程安排，美国男篮东京奥运会首战是7月26号对阵法国男篮。想多说几句关于美国男篮，梦之队还能不能在奥运会上这个延续以前的那种辉煌呢？有些人认为，这个比较困难的第一点是他们配合上啊比较的生疏，这是临时抓在一块儿的球队，感觉打得也不默契。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NBA 的规则跟奥运会男篮的这个国际的规则是有区别的，包括这一些身体的对抗，一给他们上去之后了，在国际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好多欧洲球队现在又崛起了，欧洲球队好多的这个球员都是在 NBA 打球因此有观点认为美国梦之队现在的统治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能不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的成绩这个还真的是问号呢。 不过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时候，美国男篮还是拿到了最终的这个金牌，就看这一次跟欧洲的一些劲旅，像跟西班牙呀等等这些球队之间的直接的对话了。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之前咱还得说说明天的这个 NBA 的总决赛， 是 吧？ 是 宋翔也带来了自己的预测，他觉得天王山之战还是看好太阳。 雄鹿跟太阳的天王山对决，其实我们可能更加的看好太阳队，会感觉到太阳队该反弹了。因为呢，过去的两场，也就是第三场、第四场的时候，他们很低迷，尤其是保罗的状态非常的低迷。第四场的时候，其实他的助攻次数非常少，但失误的次数直线飙升。这个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保罗。我们相信这样的这种球员，其实他在经过了两场低迷表现之后，会在下一场比赛当中有一个强烈的状态跟表现的反弹。保罗已经早已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他对于总冠军的渴望程度真的是非同一般，所以在种种的因素的这种衡量下，可以预测的是保罗第五场总决赛当中很可能会有一个爆发级的，或者说一个状态一个迅速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保罗的表现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阳队的整体的发挥以及整场比赛的一个胜负的走势，所以在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加看好第五场太阳队能够获胜。 不过这边托尼韦说肯定是雄鹿总冠军了呀， 哎呦 裁判这么帮忙底线发球一只脚都在场内了都不吹， 你看这太阳队那边 偏哨，你说你就放哪个联盟他都会有这个哨偏一点。 对因为毕竟这个裁判他是这个主观的这个行为嘛。另外一个就我觉得打成2-2了，是不是 NBA 这边你给字母哥的一些曾经的隐形的翅膀能够稍微收一收了，就是让双方都是凭借自己的能耐在场上来决定胜负，那比较好看的。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国际足球那现在这个国际足坛尤其是像意大利啊，像西班牙那屋， 对 反正是嘴仗打的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看的都应接不暇 看得过瘾呢 那这一次穆里尼奥去到了罗马这个消息当时在5月份爆出来的时候就让大家觉得很震惊了， 是 罗马球迷们倒是狂喜不已，但是也有人对穆里尼奥的到来持一个怀疑的态度。那现在穆里尼奥已经是开始率领罗马进行了下旬备战了第一场的热身赛10-0 哎呦 真是砍瓜切菜一样大胜了一个弱旅 看着挺吓人的 看着挺吓人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教学赛嘛。 对 得知穆里尼奥成为了罗马的新主帅之后，前罗马的经理萨巴蒂尼说自己是惊呆了，惊掉了下巴他说这个换帅就像一场地震一样 啊，毫无疑问，穆里尼奥的到来在罗马更衣室更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嗯， 罗马的后卫库姆布拉上月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现在我还没法相信呢，能被穆鸟执教啊，简直就是像做梦一样。” 是啊，当然，另外有反对他的这个迪卡尼奥就说了，这也是一个名宿啊，他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啊，穆里尼奥甚至不会踢球啊，不踢足球，他踢的是反足球啊。他说，就是你得到了一个最最糟糕的人选，这个人就叫做穆里尼奥。 嗯 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意大利足坛啊，各种的炮声雷雷啊啊。当然了，我一点也不为穆里尼奥担忧，因为穆里尼奥本人他就是一个嘴炮天王啊，任何的什么指责啊啊，这个另外一个是穆里尼奥的心可大了，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的。 嗯，不过迪卡尼奥的这一番表态啊，因为他是拉齐奥的名宿嘛，所以他的这一番话，会被一些网络的舆论觉得这是对德比的对手罗马的一种嫉妒 啊、 羡慕和嫉妒。 哎呦，还有这种那个弦外之音呢。 嗯，但是到底穆里尼奥带队的效果怎么样，那还得场上见真章。 嗯，再来关心一下梅西的合同啊，这个据西班牙马卡报报道，梅西的续约涉及非常复杂的合同条款问题，尤其是税务方面啊，这千万别偷税漏税啊。如今双方在税务方面达成了一致，梅西希望合同每个条款都合法，确保不会再涉及税务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巴萨据透露现在还拖欠梅西8000万欧元的工资，在合同当中对于这部分的款项如何来支付也是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嗯，那 C 罗同样也是现在面临着接下来要留队的情况。那据报道，他还是会留在尤文的，而且可能这个方式就是要效仿梅西啊，降薪续约啊。这是米兰体育报报出来的，说 C 罗最近已经告诉俱乐部了，自己对加入到球队训练迫不及待，预计7月25号的时候他就会报道了。这也是从 C 罗自己破除了他要转会曼联或者是大巴黎的传言。 是，另外呢，意大利甲级联赛有一个奇葩的新规定颁布了，从2022到23赛季起，意甲将不允许所属球队穿着绿色球衣比赛。哎，这怎么感觉是被针对了呢？ 是啊，怎么着 啊？ 我们穿绿色球衣的 啊，对， 我安， 没错 啊，招谁惹谁了？ 是啊，但是这个为什么呢？意大利内务意甲觉得说，一些球队为什么这个要改球衣呢？因为像萨索洛主场球衣为绿色，这个拉齐奥也是用过全绿的客场球服，说不允许穿是因为怕在球场上隐身。哎，这个真的是太逗了 啊！这个理由也够奇葩的。 嗯 啊，现在的转播的技术啊，都是4K 高清的技术。 对 啊。这色儿就算有点靠色， 嗯， 他也不至于能混在一起吧？ 是啊，这您还以为自己是兰陵王吗？有这个技能去隐身吗？ 对呀、啊，而且球衣上它都会有其他的一些装饰，不可能是全绿的。啊、 没错，啊，当然曼联也是公布了最新的主场的球衣，大家上网上搜一下。有球迷说这个球衣太难看了，而官方说这太经典了。 哎呀呵，你看看这官方永远跟民间的想象是不一致的。 没错。 啊，好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在第三时段再继续回来聊聊今天的两个话题。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暑假去哪儿？你想好了吗？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将在7月17日、18日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哦。 记得搜索关键词 “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不过最后国安队还是以单外援阵容击败了三外援出战的河北队，如愿的拿到了三分。赛后主教练比利奇表示，面对人员困扰，只有依靠队员们的拼搏。而比利奇对于外援金民哉的表态，似乎意味着韩国后卫和国安渐行渐远。 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就可以了，不要去想什么没有的。相信我们用现在手里这些队员也同样能够打出很好的比赛来。金敏在现在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我甚至也不期待他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要利用好我手里这些人来打后面的比赛。今天打比赛的这些人，名单上这些人，再加上几个伤病，可能就要去完成今年这个赛季。昨天我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就是你们会看到一支完全不同的国安了。对俱乐部来说，今年这个赛季也会很艰苦，就像其他中国大部分俱乐部一样，都会是个艰苦的赛季。所以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性格，加上把部分队员的能力再提高一些来弥补，没有其他的方式，只能是为全队去做拼搏，去牺牲。 据了解，几名伤号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但是前锋巴坎布已经完成了隔离，将会在今天进入赛区和球队会合。但是能否出现在周一与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还需要教练组进一步评估巴坎布的身体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真是面对这个最现实的情况，就是人员的紧缺啊。比利奇反正听这几次，你不论是他在训练当中的一些表态，还有这次咱们比赛结束发布会上说的，都能听出来比利奇他心态还是放得挺平和的。 是， 反正是苦日子嘛。 啊，客观他已经了解到了，就是比如说比利奇来之前，他是想做一个厨师，做各大菜系啊，但是一来发现啊，几个主菜那个原材料都没到，怎么办呢？啊，赶紧变道吧，改变思路。然后呢，现在是主要以这个全华班为主。你包括比赛的之前，我看这比利奇指导也说了啊，对于国安的这个全华班阵容是非常有自信的。而比赛之后，你看记者提问啊，你这个对金敏哉等等的有没有什么期待啊？你看他的回答是非常非常直白的啊，不期待他了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能有多少人，能做成什么样的菜啊，我就以这个啊为一个基准啊。这个我认为这个教练首先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哎，真是，而且他所带过的球队啊，你甭管是在英超、西布朗，还有这个 对， 这个西汉姆，他都带过， 没错， 两支球队，他都是有过那种从低级别联赛升到中超的那个过程。他很清楚，这种人员上如果紧缺的时候， 对， 还要进行很艰难的比赛，这苦日子应该怎么过？ 嗯， 比利奇心里很明白、 这个很好，我觉得就过过苦日子的教练，他能够知道怎么把球员给捏合到一块儿去、 哎。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比如大牌教练来了，他可能天天之前在大牌俱乐部啊，都是说，哎，这全都大牌来，他给、这个排一下。但是他没过过苦日子，有可能一旦遇到一些挫折了啊，他玩不转了啊。但比利奇啊，无论是从他这过往的经验啊，在英超执教一些中下游的球队啊，他能够遇到过这种困难，遇到过这样的困难。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我认为他这个待人接物方面啊，另外他这个实用主义方面啊，其实都跟目前俱乐部的一个情况是相适宜的。 嗯，杨洋说就是没看出比利奇的那个摇滚范儿，嗨，都五张的老头了啊！您非要让他场场发布会他都摇滚起来， 对呀、 也有点不太现实。更重要的是，现在这比赛三天一场，三天一场， 是啊， 就是务实的去专注好当下就行了。你就再往远了想，再往这个三场四场之后想，那都没什么必要啊。 对呀， 也没有那个精力。 是这边还有朋友 Winter 说了，一听这个比利奇这教练就是直肠子，就是太直白了，说话不掩饰啊，不像有的教练一问到对某个队员的点评说啊，这个我认为他挺好什么，说点官话这个什么这个套话的没有、 但是在大金子的这个身上，哎，也不用藏着掖着了，已经是运作了这么长的时间， 对， 心里也都很明白啊，他跟国安之间最后就是一个好聚好散， 是 和平的分手可以了， 没错。这该谈钱的时候谈钱，该谈感情的时候谈感情。另外，板桥头条他说了，昨儿比利奇的电吉他让这个鱼给淋断电了，反正能拿下来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嗯，黑暗需要光明，说后边是不是都是苦日子？千万别带这种节奏啊！我们得重打精神，另开张。反正现在你说外援的这个位置上， 对， 现在就是看看 巴坎布啊，他已经解除隔离了。解除隔离之后什么时候能上场，那要看教练组的一个整体评估。 没错， 其他的像奥古斯托还有费尔南多这些在巴西的外援，那肯定是暂时的指不上了。 对呀、 比埃拉的伤势也是在恢复的里边。 嗯，尤其是奥古斯托，我看了好多朋友都说了，不留下谁，最好也得把奥古能看能咱们能谈一谈、 现在已经开始跟他谈续约了 啊。对呀、这个价钱方面没有给以前那么多了啊，能不能谈谈感情啊？啊，用感情方面拉拢拉拢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奥古这个情况啊，他我认为不只是说钱的问题。钱肯定比以前少了，各个中超俱乐部给外援都少了，但是我认为有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巴西外援现在啊，他就不想是这个事儿多啊，他就想工作离家比较近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你谈起来啊就比较费劲了。 嗯，6306说期待大金子肯定不如期待巴坎布啊。 啊，是。这巴 坎布可劲儿漏，总比不在强。 对，而且巴坎布在场上他有这个漏的资本啊，就是他能够把握住这个有机会去漏。那有的人在场上一个机会还没有呢，对吧、这是巴坎布很多球迷总结出来他的一个比较强的点。另外这边南极他说了，这个比利奇该摔吉他还得摔吉他呀，说的就是摇滚到了这高潮的时候啊，都得有这个动作，是吧？ 啊，就必须就是该横的时候，豪横的时候就得豪横起来。 对，就是打的不能这样的这温吞水，这个软软乎乎的啊，还得是有点摇滚那个范儿啊。理解您的意思。 沉默的报道说心里话，两个点球他认为都觉得有点牵强，没什么可高兴的。根据点球平衡原理，这可能也就是在透支未来吧。 嗨，是这个 这种比较特殊的这种联赛赛制里边还存在这个点球平衡原理吗？ 是 不是一个真正的杯赛啊？ 对。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张玉宁的这个表现，这8338啊，提到了这个背后飞铲张玉宁这个动作啊等等的。另外张玉宁这个昨天表现的确实是非常的给力的啊。 而且赛后玉宁的表态也特别给力。 对。 这他首先自己先致歉了潘喜明，说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啊，希望你没什么大事儿。因为确实在当场看那个潘喜明倒地之后一直抱着自己的右膝盖， 没错， 显得很痛苦 啊。对，球员肯定都是相互理解各自的这个伤痛啊，因为多少都是受过伤的这个球员啊，不会说故意的去啊，千万不要说有故意的这个行为。9720也说了，本想做满汉全席这个比利奇啊，这厨子啊，说来国安一看料不够啊，来个小葱拌豆腐得了。小葱拌豆腐多好啊，夏天一吃啊，凉凉快快的啊，一清二白啊，这个是一个好菜啊。 我说到了接下来国安的赛程啊，真的是够喝一壶的，在苏州下午场4:30的比赛，那种闷热的湿热高温的感觉，哎呀，也是够大家去重新的适应一下。 桑拿 天没办法，这就是全新的一个赛程啊， 是 适应一场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下星期一就是下午场的比赛了，下午4:30去面对天津金门虎，这支球队也就是外援也就是一个吧，应该是卡达尔在，他们经常也是在防线上排一个541的阵型，锋线上咱熟啊，老熟人 啊， 巴顿， 哎呦， 在锋线上 是 支撑着啊，就看看跟金门虎之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了。希望不要打得更保守了，我们应该打得更积极一些。 是啊，随着国安的这个能够保证胜利之后啊，大家的这个胃口会逐渐的调高啊，比如要求场面上啊、控球啊都恢复到以往的那种传控啊，完全掌控场上的局面啊。但是比利奇先生可能现在想的就是，我先首先能把三分攥到手里，这个才是最实在的一件事啊。798也说了，张玉宁越来越成熟了，比利奇的临场还是靠谱的，现在阵容打出这样的比赛啊，他觉得还是满意的。 但是就比利奇的这个换人的时间节点，可能还是有一些可以值得商榷的空间，是不是一定要用满玉宁啊，他的这个体能 都已经拉了胯了，因为毕竟现在是三天一场的比赛。 对， 教练员在什么时候去进行这种场上的合理的轮换， 是 特别考验主教练的智慧。 对，而且这也客观的说明了国安现在的这个替补的板凳的深度好像不是特别特别的这够用 啊。 如果 够厚啊， 对啊，如果他非常够厚的话，那可能马上给张玉宁换下来了，换上一个水平差不多的但是大家看到了替补席上，这个后卫后场的这个中后场的居多啊，中前场的人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嗯，那林巴格也在纠结这事儿，说为什么到补时阶段还不换人啊？本来三伏天就够球员一呛了，到最后玉宁连走路都费劲，为了保护球员，还是得在这个轮换上多想想办法啊。即便我们板凳深度不够厚，那也得好好的去规划一下。那继续来听一听两位评论员的分析，翔宇和天鹰啊，一个人呢是觉得。翔宇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 说从整体的状态来看，看好国安重新返回到争冠集团。 天鹰一般来讲会更乐观的。 哎呀，天鹰以往一贯就是护犊子、护到家的这种类型， 对， 咱听听吧。 这场比赛整体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呢，我觉得要好于外界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个间隙期当中呢，国安留在球队当中可以去训练的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众多的国脚经历了国家队的集训比赛，包括漫长的这个封闭期之后，在比赛前不久才归队跟球队进行合练，他们的状态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另外更重要的是，相比于第一阶段啊，国安是在中轴线上有非常严重的人员缺失啊，没有了巴坎布，没有了比埃拉，加上没有了金敏哉，其实是在实力上有所下降的。但是这场比赛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员的状态其实是还不错的，尤其是多名国脚身体状态不错，然后对于比赛的欲望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比利奇在赛前所提到的，可能现在球队人员紧缺越是这样的情况，可能球员越需要去利用更多的去跑动，去弥补这样人员的缺失，要打出团队足球，发扬这样团队的精神。我觉得这场比赛大家都很好的执行了这一点啊，在跑动数据上啊，包括在控球的这个比率上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另外呢，两个进球都出现在下半场，上半场其实由于这个雨势比较大，双方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下半场呢，国安利用几次打身后的机会创造了一定的进攻的威胁。两个进球分别是由两名国脚啊，张宇宁和张稀哲打进。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证明了国脚现在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状态其实比我们预想中的要好。即便国安在外援上目前有非常大的问题，只有卢卡斯索萨一名外援在队。但是呢，国安这些本土球员的实力依然是非常非常强的。只要他们的竞技状态体能包括没有伤病的一些影响，国安这支队还是非常非常有战斗力的。这场比赛结束呢，国安不单是第二阶段的第一场取得了开门红，另外更重要的是重返了苏州赛区的前四名，我觉得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提升士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安在第一阶段的前面几场比赛其实打得并不是很理想，随后慢慢经过调整之后呢，第一阶段的后面两场取得两连胜，算上这场比赛国安已经取得三连胜了，也算是重新走到了正轨之上。国安今年的目标呢是争冠，现在其实俱乐部也没有明确的说这个目标有所变动啊，虽然是人员有这么大的缺失。我觉得从今天比赛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来看呢，国安还是具备这样争冠的这个实力的。我个人比较看好国安重返争冠集团。 他们国脚多，归队时间晚，跟球队的这种集训啊，它时间是不匹配的，所以说就是国脚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是一开始比较担心，再加上下暴雨这种，大家知道啊，踢足球你就明白，这个场地都是雨都是水，你踢起来比正常累好多，所以。大家会觉得咱们的队员可能跑动啊、拼抢啊，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如这种凶，是吧？有这种感觉。但是整体来讲，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国安的这场比赛，因为国安的是一个很成熟的俱乐部，而且队员啊，基本上都是国脚，职业化也比较好，所以说队员的这种表现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没有说谁会很懈怠啊，或者说谁不认真啊。你看这张玉宁拼的是吧？ 我认为大部分队员其实都是表现出了比较好的状态。有个别队员我认为还是需要调整，有一些比如说像替补上来的队员啊，大家需要你这个时候要拼的时候了哈，你应该能拼出更好的状态。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这些队员要调整的。另外一个哈，多说一句哈，就是大家对于那个刚刚谈到的于大宝，其实于大宝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优点，此前咱们开征布公的时候，大家对于于大宝还是有一个看法，就在于比如说球队经常会发生一些跟对手的这种有这种对抗性的这种时刻是吧，有这种非常焦灼的时刻哈，情绪很那个什么的时刻的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这个球队的队长能够站出来对吧，能够维护球队哈，保护队员。这几场比赛以来，特别是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还是就挺明显的。我觉得于大宝在关键时刻，他是老队员，是老国脚、老队员、现役国脚、国安队队长。然后他在这个时候的站出来，我觉得是符合他身份的。这几场比赛，我觉得一旦发生这种，因为这场比赛大家看到频繁的队员被侵犯啊，这种被犯规啊，我觉得于大宝站出来直接怼，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时候，就是国安队的问题是太斯文，不够凶，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凶的、比较有个性的、能够带着全队去怼的、去争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于大宝这场比赛表现出了这种气质，配得上肩膀上这个袖标。 哎，很多的家里人都继续在回顾这场比赛，忙碌闲人也在说高天意， 嗯， 哎，得长点心了。那张黄牌值吗？哎，真是忒不值了。 对， 图什么许的呢？ 是， 哎，没办法。现在对于小高来讲，那接下来下一场面对天津， 嗯， 应该是累计四张黄牌了吧？ 是，所以说这个 本来咱们就 黄牌 板凳深度就不够 啊。对呀， 嗯。 在场上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是能把握得住，怎么能把握得住啊？你得进球啊，得防守这个立功。另外一点就是这情绪上面你得把握得住才行，因为足球比赛这么热的天儿，是真的很容易搓火啊，双方斗气的啊，这千万在场上不要好勇斗狠啊，要玩智慧。 这还是晚场的比赛，晚场的比赛要珍惜啊。因为接下来都是下一场4:30，那火气会更大，因为 天哪， 天干物燥又热啊， 对， 又闷，又湿度也很大， 就地面上 要控制好自己。 对，我看了那个图片了，地面上40多度，下午场，非常的难熬的。 嗯，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说，四九城说大宝终于不好好先生了，有点强硬起来了，可以啊，去扦插那一下， 对， 可以啊，就。干就完了啊，没有别的。鹏说天鹰总是充满正能量，他说挺喜欢的。自己家孩子就得护犊子 哦 啊，真是 是 天鹰就是这样，就是喜欢天鹰的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嗯， 到极致那种 是不喜欢的，是不是因为之前天鹰的预测呀？这个这个是国际大赛的时候， 您不会真的跟着天鹰买了吧？ 您没有反着买吗？ 您一定得反着买 啊！对呀，您反着买，您的这个二环附近的这豪宅已经起来了，别墅已经靠大海了。 唯有战斗地都说啊，天鹰呢都是为了洗牌呢。 嗯 啊，打天津啊，咱们应该还是手里有牌的。 哎，这个我认为这有道理啊，好多朋友地都说了，高天鹰是为了洗牌，就是这个黄牌累积了，下场打天津，就是天津不上也能赢啊，对，正好把这个洗掉了啊。包括之前我们看 CBA 的这个比赛，也有球员是这样操作的，就是这个什么技术犯规啊，还有这个违体啊，这个下一场遇到弱的对手啊，就故意吃一个，然后洗一场啊，8216、9812。这个纳兰性德等等的朋友关旭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是的， 嗯，也有很多家里人说到了现在国安的边路的问题啊，李磊的这个情况啊还没有改变，右路呢就更别说了，两个边路昨天连续的被打透，有点不忍直视。 嗯， 所以虽然说比赛我们是艰难的赢下来了，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去反思跟回顾啊，尤其是这个在人员的体能分配上，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最关键的。 哎， 什么战术体系啊、打法啊，都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去进行临场的调整。 是， 最关键的就是怎么去在保证体能的情况之下，好好的去保护好球员。 是， 嗯， 大热的天儿，刚才惠小凡介绍了，就下午场更加的可怕，这大太阳一晒， 这个场这个地上面温度可能接近50度啊，这种情况之下，队员们体能消耗巨大，另外这个更加有受伤的可能性了。何新土他说了，最后几分钟真悬啊啊，锋线应该多用年轻人，踢个30分钟左右再换主力的前锋。但是呢，主教练比利奇他就怕年轻人的把握不住啊，是吧？ 嗯。这边还有家里人沸腾工体在关心说，昨天晚上受伤的那个河北的队员啊，潘喜明他怎么样了？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的结果啊，这得做了核磁之后 对 才能出来。但是看那个现场的情况，哎呀，应该伤得不轻啊。 嗯，是，我们也祝愿他能够早日的康复。另外这边还有朋友也是提到了这边说奥运会的事儿啊啊，给哪个运动员打call，这是我们的话题。有朋友说了，什么叫打call啊？打call就是这个助威加油的意思啊。比如看演唱会，您挥舞荧光棒那几下啊，就叫做打call。 打 是 咱不是咱这口音不是叫打call 啊？打call啊啊，这一声啊，是我都是读四声的 打call 啊。这个所以慧凡是这个读的是这个伦敦腔， 哎呦 啊，是我这个是稍微有点这个还是。乡村英语了是吧？ 嗯，这有一点那个散装的感觉了。 是澳洲那个那边了是吧？是好，这边还有朋友说这个我是曼联说，金鹏翔啊是不是不行啊等等？但我认为啊，这个教练既然用他了，他肯定在这个训练当中有他过人之处。另外，现在跟其他人来对比啊，说明他还是强的。这得看整体的，我认为一个防守的态势。 嗯，金鹏翔是那种典型的在训练当中啊，还是挺不犀利的， 对 啊，挺拼的，就训练状态特别好。 是， 一般外教都喜欢用这样的球员 啊，就是， 但是 训练型选手， 对，就外教不太适应咱们这屋，跟欧洲那屋它不太一样， 哦， 就是训练的时候表现好的到场上依然好使， 对， 咱这屋不一定。是个玄学。 是另外呢，严峰伟说，说实话昨天国安踢得不好，没有外援的国安真不好说能踢过排名靠后的球队。这个就是他说还是老生常谈的话，后卫不稳啊，于大宝还是踢前锋吧，他说整体的漏人太过于明显了，所以说打比较弱的球队大家感觉到就是自信找回来，但是这个争不争冠未来还是跟那几个强队之间的直接对话能够决定啊，争冠这事儿到底靠谱与否。 不过对于下周一跟天津之间的比赛，因为是下午场啊，再加上天津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半区当中还是相对较弱的一支球队，现在是积四分排在了积分榜的第六位啊。 是 之前的五场比赛他们是只赢了一场，就是2-1赢下了武汉，所以这支天津呢肯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多的招数了， 对， 就是一个摆大巴 是破裤子缠腿啊，所以在这么炎热天气之下，国安看看能不能提早进球吧。 也会打得比较艰难 啊，对， 我觉得也会是非常艰难的。 是， 黑暗需要光明说，边路没突击手，王刚、朴老板都上不了，所以就凑合看吧。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这边还有朋友说打call的这事儿，我这口音也改过来了，这打call啊，加油的意思。想想说了，这个当然给女排姑娘打call了啊。另外是唯有战斗说了，那必须给朱婷打call啊。还有人问说这个麻中他说了，这个惠小凡你怎么还没去东京奥运会啊？ 对不起，今天我是一个替班的人员，去东京奥运会的是我们的主持人林苑。因为要休整一下，所以下周他们就要出发了。 是我跟惠小凡我们俩都是读同一个大学家里蹲大学他俩都在直播间 驻守家里。 是 俏说康乐英格力士讲不错，可以多讲几句。苏格兰高铁也说最喜欢听康乐的英语了 喜欢听我苏格兰口音的， 哎， 是吧？澳洲口音的，行，我给您学一学。 就一出口就感觉，穿着那个格子小裙子就出场了 是，这苏格兰长裙是。 嗯， 这边还有黑暗需要光明说，国安的后场这队员他说几场就是这个矬子里拔将军说的还是后场防守的问题。是想要夺冠，防守千万是不能差呀。 纳兰德行说，这会儿想起来了，当初就应该把舒尼奇给留下来。哎呀，咱不是一直在诟病国安的这个引援的问题啊，挣不着什么钱还总赔钱 啊， 那好不容易转舒尼奇这么一把， 对啊，但是当时想法其实更想在中前场寻觅人员， 对、 当时就觉得说，哎，这有这个金敏哉等等的后边后卫，我们对付对付还能用，在中超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能踢得开啊，但是没想到后防啊，这就是大家又想到了啊，所以什么叫未雨绸缪啊？啊，就像下棋一样，您提前得想五步以上，您才叫高手啊，只想到一步啊，那不够用，您还是把握不住。 所以呢。一场一场的来拼吧， 对， 因为现在的赛程也不允许我们想得太远、想得太多。 是，这边俏说了，不知谁排的国安的时间表啊，是吧？就是说这个比赛的时间什么的，但是不管是谁排的啊、比赛就是一场一场要打啊，这没有办法，这客观的影响。另外，我觉得各支球队啊都会在这个盛夏的时节经受这种高温的炙烤啊，高温包括桑拿的考验。 对 啊，这看看板凳的深度能不能把握得住吧。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也请继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面是相约冬奥， 再见。